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我看见了一只青蛙。昨天下午呀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。直到现在呢，妞妞的同学们提起来都还岔气儿呢，而妞妞呀简直是无奈至极。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呢，妞妞一踏进教室就看见一美眉兴冲冲地迎了上来，对妞妞说，妞啊，我刚才看到了一只青蛙耶。妞妞的眼睛当时就亮起来了。要知道妞妞还没有在广院发现过青蛙呢，这样的新鲜事儿，妞妞肯定是不会放过的。于是妞妞忙问，在哪儿呢，在哪儿呢？美眉神秘兮兮地说，就在咱们这栋楼里。天哪，我们下午上课的那栋楼前不着河后不着溪，竟然凭空蹦出一只青蛙，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冷飕飕的天气里。妞妞的好奇心被刺激得无以复加，当时拽着同学就往外走，边走边说，快点啊，去看看，快点。该美女当时跟妞妞卖起关子来了，慢腾腾地说，还有奇怪的事儿呢。这下倒好，妞妞越急啊，人家老先生倒越发不紧不慢的了，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开腔说，嗯，这个嘛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那只青蛙吧，它还抱着一个小罐子。不会吧，真的假的？妞妞快蹦到课桌上去了，一脸世界真奇妙的表情。太可爱了吧，青蛙抱着一个罐子。什么样的罐子啊？他怎么会有个罐子？他抱着罐子做什么？罐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？诶，我那同学呢还是不紧不慢地说，你猜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妞妞的脑子里已经冒出了无数个有关青蛙抱罐子的造型，比如一只很瘦小的青蛙抱着一个很硕大的罐子，一只肥肥的青蛙抱着一个跟它肚子一样滚圆的罐子，一只长着一个猪鼻子的青蛙抱着一个储蓄罐模样的罐子，一只长得很像大头苍蝇的青蛙抱着一个长得很像奶瓶的罐子等等。至于罐子里呢，可能是莲子昆虫粥啊，荷叶通心粉啊，青蛙宝宝专用的蝌蚪牌奶粉啊之类的。总之，妞妞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，嘟嘟囔囔地说了起来。诶，我们这位美眉倒是很有兴致啊，拖着腮帮子很认真地听着妞妞的推理，还时不时地点一点头，似乎还颇为认可。妞妞就这么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儿，美眉才突然插话说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它就是一只普通的青蛙，抱着一个普通的罐子，罐子装着一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。妞妞的想象被这句话打击得戛然而止，眨眨眼睛问道，什么东西啊？美美望着妞妞一字一顿的回答，马桶刷。半晌，妞妞忽然想起曾经在超市里头见过一种卡通青蛙造型的马桶刷托，就是一只青蛙抱着一个罐子，人们可以把马桶刷放在罐子里，这样呢既卫生又美观。妞妞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，你不会是在那啥里看到的吧？好半天，妞妞才在一片近乎岔气的笑声里听到那姐们回答，嗯呢，咱们这栋楼不是刚装修吗？所有的洗手间都换了新的卡通青蛙造型的那啥了呀。正在这时，老师走进了教室，鼓着掌说，很好很好，刚才这个片段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语用现象。好的，感谢提问者的精心布局，更要感谢我们妞妞愿者上钩的精神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些相关的语用规律。这个故事的尾声啊，颇有些戏剧效果。妞妞不服气呀，于是就给 QQ Pig 发了一条短信，说，俺发现了一只青蛙。 QQ Pig 回的信息是，我发现了一只苍蝇。于是妞妞继续发，可是俺发现的这只青蛙还抱着一个罐罐。半晌， QQ Pig 回道，罐子里装什么呀？ QQ 是，妞妞说，你猜呀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 QQ Pig 回答，人家生性愚钝嘛，快告诉我，青蛙的罐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这时候，妞妞满心欢喜地把答案发了过去，心里想着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果然。当然，QQ Pig 在收到答案以后，立刻郑重声明， 后果很严重。